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好。哎呀，你们来了，你们大家都问都好啊，你就是不说出来了，内心是个意思，鞠躬，鞠躬，鞠躬，鞠躬，要是严肃认真啊，鞠躬45度，45度，这样就90度了。 哎，来吧，那太大了， 用不着那样。鞠躬，再抬头，再看看各位。为什么要看你们呢？就是给你敬礼，先敬礼完了，再看看你们。先鞠躬，不能鞠躬的时候不要看。这是杂技那顶碗，人要客气嘛，不讲四美吗？还要这样吗？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见人要问好，现在我听说有接电话就问好，是吧？ 哦， 铃儿一响，哗啦啦啦啦，你好，你找谁呀？你好，应当这样。我老没给您问好。 哎， 你好， 小姐，你好， 我也好。我也好。 你干嘛？ 省得你问我了。 好好好， 家里都好啊？ 啊，您请问都好。 都谁好啊？ 那我哪知道？怎么都谁好啊？ 谁呀？ 您问谁谁好？ 问谁呀？老太太， 啊， 老太太好， 好，好。 大娘好， 哎，好。 婶子好， 好好。 您那大嫂子好， 好好好。 您那个弟妹好，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您二妹妹、三妹妹。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也有。 哎， 我们家男的多 啊。咱搬一块住下是怎么了？啊？ 这个商量， 别商量了，没商量。 问您那男的，老爷子好，您的父亲，老爷子。老太爷子， 别提了， 他老人家， 我爸爸过去 啊， 过去了 啊，我哪边去了？ 啊、 刚才在这儿呢，哦，刚走过去，接手去了吧？我看着过去，我去找，我叫他去。 你别找， 你不说刚走过去吗？我看着了一位在这刚过去呢。 像话， 就刚才那位 啊，哪位呀、啊？ 你不是过去了吗？过哪？你说过哪儿？过哪边去 了？过去，走过去了。 过哪儿啊？ 哪边也没去，不是走过去了。 哦， 我爸爸下市， 下市了。 哎， 哦，自由市场了。做买卖了。卖果仁，卖果仁老头，卖果仁老头就是啊。 谁说的？谁说的？ 卖瓜子儿，傻子瓜子儿。 那是傻子、啊、我不是，不是 啊。你说下市是下 市下市啊，不是下小事儿。 我不懂这句话，不懂。 嘿，干脆告诉您，没了。哎， 找找啊 啊，哪儿找去？ 哎，没了你不找找？ 那怎么找？ 哎呀，手绢没了。还得找找你。 哎 呦，我手绢没了。 嗯， 你爸爸没了，你不找就完了？没了就完了？找啊。 怎么找啊？ 找啊，各处找。登报 啊， 登报寻人，先街上贴告白条，路口啊，胡同口啊，垫子杆子上你写个，不用大张整纸，就这么大张纸就行，写个寻人小广告的告白条，你写个词儿，找是没了，不是？是没了，你就这么找。你写呀、啊？ 怎么写呀、啊？ 没词儿啊？我教给你。 哦，你有这词儿？ 我 啊，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啊，现编的。 给你编，现就为给你编个词儿、 啊。那编吧。 一个告白条 啊， 你写上啊，寻人。 是啊， 这人字啊，处上倒写着， 下人这儿倒水。 那为什么？ 图这吉利啊。 哦，这是吉利。 哎，寻人吧，让人看。哎，寻人的，人到了。 嗯， 哎，这人到了，人到了。 到 了。这人的口气，你爸没了吗？寻人，这人就到了，就能找着了。 哦， 写寻人，反一道，下边再写，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无雅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居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王凤山，又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是不是亲的呀？ 是亲的， 那就写亲爹一个。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常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怎么还全爹呀？ 你正要全的 啊， 不全可不行。 怎么？ 缺须短影，没水牙，没报纸，那就不能要了。 哎，这是蛐蛐。 给全爹吧， 啊， 将我全爹送回得，酬羊100元， 100元，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王凤山详细住址，先台调注明。 哦， 你父亲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相片。 哦， 那一看，哦，你别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你可别省事啊！ 啊， 你要打算省事就废了事了。 怎么？ 你这不那个简单呢？ 啊， 你太简单了。王凤山丢爸爸一个，有人把老头送在家去，酬谢100元，完了 啊， 麻烦了。 怎么？ 把老头送去100块钱 啊？ 人这是什么模样？老头多了，河边公园大椅子上坐着，那老头30-50个呼啦呼啦都去了。 我啊， 你说到你们家，你这100块钱一个，你2-3千块钱，啊，你是个老头， 我一半都不要，都给你送去， 像话。你不说你爸没了吗？ 嘿， 没了就这么着。 哦，没了就这么着。 是没了。 没了这句话您都不懂啊？ 你说吧， 干脆死了。 什么？ 死了？ 谁啊？谁死了？ 我爸爸。 不能。 不能。 不能。 啊？ 你爸爸没死过， 多新鲜啊！ 没死过， 哎，对，有死好几回的嘛。 我知道， 啊， 你爸爸咋死？ 死了， 你爸死十好十年了。 啊，对， 解放以前你爸爸死的。 啊，对， 你爸爸死的时候，你才30来，我也30来岁。 对对， 我上你们家白活，忙活白事， 啊， 你知不知道？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往你们家去。 对， 办那头白事，谁给办的？ 谁办的？ 你没听说？ 我是 哎，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小爱，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对了， 你应试了 啊？我让汽车撞了。怎么还应试了？ 你应了点事儿了 啊？外地啊，给人应酬点事儿。 你呀，没在此地。 对， 你跟你老伴儿。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口子都在广州。 对， 那时候给你们去信打电报你也来不了。 来不及。 家里那时候就有你大哥，你康二， 对， 你哥哥，你兄弟， 哎，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对， 你姐姐，大姐子，你大姐比你大哥大2岁， 对， 对不对？ 对， 那大姐子就出阁了，你二妹妹三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现在三妹妹，都当姥姥了。 对， 那时候还是小姑娘呢。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是啊， 去看老头去。 啊，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不吃东西， 对， 净喝药，那哪成去？变模样了 啊， 走形了。 对对。 哎呀，我一瞧这可不好办。我就跟大哥跟老三说 啊， 我说凤山二哥可没在这儿，家里这老头这病可不见好，咱们要天天就给喝着汤药，当然说也管事，不怎么见效。我跟老三商量商量，咱们是不是老头住医院？ 对， 老三说他不去，他没住过医院。我说我问问， 哎， 我说老爷子您呐

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哎， 拖起来，请大爷， 请大爷， 就叫你大哥， 啊，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这叫长子抱头。 对了，长子抱头， 嗯， 都拖好了， 师傅们，准备， 嗯， 呀，滴滴滴滴滴的滴， 都准备好了， 请大爷，齐家话。齐家话， 走， 停， 嗯，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散戏了这个。 反正吹唢呐，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那你也别吹这个， 这叫入响练 啊、 嗯。到第三天接三， 哎， 这叫接三经 啊、 嗯，放砚台。 对。 找了40个大和尚、 哦、啊，大和尚， 嗯， 怎么还要大和尚？ 你怕就记这大和尚， 不要这大和尚， 40 和尚 啊，找40和尚 啊， 40和尚来念经， 嗯，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砚口， 放砚， 叫砚口施食 啊， 摆了大四方桌子，8000桌子，6000-8000桌子挨着， 对， 摆着一大条 啊，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 哎、 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当这儿坐一个 啊， 当这儿坐的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哎，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对， 那个大帽， 大帽， 哎，他念这个砚口施食 啊， 念16本。咽口失食还得念经，还得扔着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啊， 舍小馒头撒铜钱、 嗯、 我念你听听 啊， 头一篇咽口失食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嗯， 坛下海众祭扬圣号，这是前6句啊、 嗯、 当下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

这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60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这个殡早晨9点钟发引，下午4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是没找着坟地。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白事会》。下边呢，我们再请二老为我们带来另一段传统相声作品《文哏的段子》，写对子。 相声演员，我听着你文化不错。 我没有什么文化。 哎， 你文盲啊，全不了多少。 那可不行。 嗯。 哎呀，现在没有文盲。 嗯。是。 还要努力学习。 是。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谁呀？ 大学本科。 就是 不懂你不懂啊。 大学本科。 哎，大学毕业。 您大学毕业。 哎，这样这样。 哎呀， 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哟， 啊，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啊，知道。 华安街青年商店， 嗯， 开幕剪彩，请我到， 请你干嘛？ 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商店 啊。 开幕， 啊，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我的对子啊， 嗯， 让我编，我编词啊， 嗯，错不了， 记一下啊，上联啊， 嗯， 生意兴隆通四海， 嗯， 好，这是上联， 真不错。 哎，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是吗？ 是吗？ 我写的这那词你看了吗？ 谁看了？您看了？ 您把词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编的词， 您这个对的， 啊， 打有狗那天就有这对了。啊，您上哪儿抄来的？ 哪儿 拆房了？这旧文化 让您给发现了，把词抄下来。啊， 这旧词上这儿来，您就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兴隆通四海啊！ 你出去，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个对子，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啊，你说吧， 我说那个题目 啊， 你要写成对子来， 我算你成。 我算成， 我要一没词儿，你讲讲 啊！ 我要编不出词来， 怎么样？ 我当时 嗯。 给你一毛钱，啊！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 我就有一毛钱。 哎呀，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 你那听话。 嗯， 带着吧，别丢了。 不就带着饿了买烧饼？ 对了， 嗯， 买煎饼都不卖了。 嗯， 哎，说啊，我给你选个题目啊。 行，你说。 冯定 啊，行， 您就给青年商店。 商店，行， 你得写个 商店词儿，哪有这词儿好编呢？这词儿好编呢？商量呢？听着吧， 听着。 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坚守工作岗位。 好，这好， 就是商量。 好， 嗯， 下联，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怎么样？ 成品 啊， 成品 四个字， 嗯， 大发财源， 这可差点， 怎么？ 这也差点，老词儿， 啊， 大发财源， 哎， 不成， 怎么？ 老词儿， 大发财源呢？发现人才嘛，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嘛，培养青年会做买卖，把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把买卖做好。 哦，这么讲。 大发财源， 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动？ 服务员也行。 行， 青年商量 啊。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那是，服务态度好。 嗯， 下来， 出乎去管教您，欲满心足。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哎， 横批。 横批啊。 啊。 喜报三元， 又是老词儿。 哎，这 喜报三元， 对， 咱们大老头子 贴喜报的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元，评奖、得奖、受表扬， 这么个喜报， 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元。 成，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啊！ 现在男士 啊， 食品一条街，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你给写个字， 行啊，写个，行，写个上联。食品一条街，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下面，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成的， 成的呀，成的呀。福在眼前， 福在眼前， 口头福嘛，这口福就在眼前。南市食品店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像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吃吧，吃就能吃是福，意在健康。 地铁修好了， 地铁， 地铁一站，到大营门， 行吧？ 你瞧这多好， 地铁啊，停在上梁 啊。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站 里边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啊？ 啊， 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下联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对，一个钢铁不 对呀、 横批， 横批啊，这横批啊，横批的吉祥话， 吉祥话， 四季平安。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了。对了，四季平安 啊！怎么？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四季平安。看这个， 一个海河公园写不动。 海河 啊， 海河公园。 听 这上联 啊。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对，又脏又臭又臭。下联。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嘿，横批， 福如东海。 好嘛，福如东海，啥意思？ 水嘛，这海河嘛，由东部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怎么样？ 你给那个喷泉 写福字，广场 啊， 行啊， 喷泉 啊，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嘿，漂亮。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好。横批， 横批啊， 吉祥话，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再给您改一个， 怎么？ 您给剧场写 的？剧场 啊，剧场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就 这个。行啊，停上联 啊，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哎，对，全有。 啊， 下联，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哎，横批， 横批啊，天下太平。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人家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各位观众们安全。 哎， 天下太平。 观众们安全。 哎， 你给观众写不对。 观众，给观众来对。 哎，你提观众。 哎，这考虑考虑啊。 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别忙别忙。 不是张口就有神。 行了行，观众来对的，听这上联啊。看节目。心情愉快， 对，心里痛快。 哎， 下联， 听相声，益寿延年。 嘿，横批， 横批啊，合家欢乐。 这怎么合家欢乐？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尝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哎， 合家欢乐。 对对， 你看， 你给你写不错。你 我，我 哎。 我自己来这个， 对，给你自己来不 错。 我看你怎么写。 等嘛，等着。 啊，没 错。自己这个。 哎， 弟兄十二我行七， 下联， 推倒四六二十一。 你这叫什么呀？上下联，乱七八糟。 这就我 啊， 弟兄十二我行七， 怎么讲？ 子丑寅卯辰巳午 啊， 午马 啊， 弟兄十二我行七。 五马， 哎，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推倒四六二十四吗？ 啊，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吧，还三立的， 啊， 马三立。 你啊，啊， 横批啊？ 横批啊？ 嗯， 横批是长寿健康， 是古代的长寿健康， 细长挺寿，已经康半拉了。 是，这么大了？ 哎，都康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 你笔下写的好，给我写不是？ 给你写的那更行了 啊！ 给你这楼这个。 哎，等等一等， 组长， 你给我来一个，我有题目。 什么题目？ 相声为题。 相声， 哎，俩字。 相声为题。 哎，上联带个相字。 相声， 下联带个声字。 可以，组长， 上联啊。 哎，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下联，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你说。横批的一句话， 菊花， 我听听。 横批呀， 啊，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我甭甭甭楼。 你在家？ 我知道了，人家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啊， 不成。 你楼啊？ 我不住楼。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平房 啊， 平安吉祥。你别顺走。平安吉祥。 我说你不 我不住平房，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嗯、 你呀、 啊，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美玉满堂，金玉满堂。 你不在屋坐，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你院子，你在院子待着， 满院光辉，这土地都错。 你呀，你不在院子？ 我不在院， 屋里呢？ 啊，屋里满院 出。你出去？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反正你都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呗？ 我哪儿待 着？你都有地方啊？ 当然有地儿了。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啊，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你在门缝那儿蹲着？ 哎， 横批有了， 怎么着？ 随出拱门。 哇！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等一等，等一